嗨，我是周玉明，现在听的是恋爱小天后。 恋爱小天后，今天爱勤啊。 嗯。 你看隔壁有一把很勇猛的男声，但是不是黄人带来的。 是啊，我是阿喵何浩源啊。 是啊，大家其 实想听下我朵啊。我朵就是呢個喪爆導演何浩然。 係啦，咁一間咧就會同阿喵咧傾一傾一個話題咧，就是愛情中就是一場鬧劇。但係而家就唔係，而家我哋有個重量級嘉賓喺度嘅，我哋俾佢把磁性嘅聲音俾 我。肥些少，唔係好重嘅啫。肥些少，我係玉明，我係周玉明。 周玉明就係咧，我近期好中意嘅，我好多網友都好中意嘅《天與地》嘅編審啦，周玉明啦。咁其實咧，我又要講係我嘅師兄啦。咁啊，亦都係阿何浩然嘅 師弟啦。如果你咁講， 你哋唔係同屆噶？ 唔係， 係 阿喵， 不如我介紹我阿周玉明同我即係第一次我哋點樣合作啊？我哋嘅第一次合作咧，你記唔記得啊？唔記得啦，我講啦，你咁多戲。OK， 我哋第一次咧嗰陣時，我哋喺 APA 讀書，咁嗰陣時我要導演一個 workshop 嘅，咁就揾咗阿周玉明做我嘅男主角。秋月茶居的男主角，他那時候是演戲真的哇笑到啲人 嚟嘅， 冇錯，笑到係到頭來就唔敢再做啦，就唯有去主修導演算啦。 你仲記唔記得秋月茶居先？ 我記得，不過五分鐘。 主角嚟嘅佢係主角嚟嘅。 好啦，而家好明顯就係大家攞咗戀愛小天后嘅時間，就喺度秋後算帳。 哦，唔係啊，我哋合作得好開心。 我哋懷舊，我哋又回想翻美好嘅當年嘅。那些年 人最重要有些甜美的回憶嘛。 咁咧，阿邕明可能不知道咧，其實我自己戀愛小天后咧，喺前幾個禮拜咧已經我 solo 咗一集講天與地嘅。 哦，多謝。 係啊，咁當時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是、天與地播到第七集。係。咁因為我非常之喜歡第一集。 係。 我翻睇咗兩次其實。 哇、哦！勁啊！ 係啊，點解我會咁喜歡呢？咁我要利益申報咧，因為我一睇我就將自己代入咗佘詩曼嗰度。 哎呦，即係你成日周圍收音嘅， 有翻嗰種工作嘅習性喺度。 人肉錄音機嚟嘅。 OK。 咁我就因為好喜歡呢個女主角啦，即係第一集鋪排阿葉子欣出場啊，佢迷失喺個山邊嗰度啊，各樣嗰種好寂寞嘅情懷咧，我嘣一聲就已經袋咗入去，係即係嘣一聲已經我就跌咗入去你設嗰個黑洞裏邊。咁而咧就因 你都好咁上下喺山上邊迷路嘅。 咁咧，而且係因為我非常之喜歡即係第一集嗰個舞台嗰個手法咧，係令我覺得。唉，終於睇到 喎。 我相信大家即係啲舞台人會容易啲 get 係 唔會講佢 即係一見到就覺得哇嚟啦，終於嚟了啦。咁我就即係好喜歡呢套戲啦。咁一路睇到嗰一次睇到第七集咧，當然放紙飛機嗰段咧係我哋。除了我之外咧，都有好多嘅即係觀眾啊，或者網上邊即係討論咧，都係話嗰場非常浪漫嘅即係一場戲啦。我睇到喊嘅嗰場戲就因為葉子欣嗰段。獨白話佢發夢嗰段，因為我係有呢個親身一模一樣嘅經歷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戲我真係無論佢中間有啲人覺得話譬如話寫運嗰啲情節嗰啲對白未係最到肉，或者係有啲生硬，即係所以呢啲咁嘅瑕疵我都係原諒咗佢，因為我由一開始就已經好偏心咁樣中意咗佢咯。咁所以咧嗱，今次咧我哋係。完全唔講嗰啲而家報紙上喺度講緊嗰啲嘢嘅，即係究竟譬如你翻唔翻到大陸嗰啲，我哋都唔關，我哋係唔關心嘅。 係暫時唔好關心呢個問題先。 我哋係完全唔關心嘅。咁所以我哋就貼翻《戀愛小天后》嘅呢一個節目咧，我哋想講天與地嘅愛情，天與地嘅浪漫，天與地嘅其實我哋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原本其實我好相信周明同埋。戚監仔其實他們都是想做一套浪漫的戲給大家看，是不 是？沒錯，其實那戲其實我們 最明確共識其實是玩浪漫的，不當然因為浪漫不是針對裡面的愛情的情節， 即是追求夢想追求理想都是一種浪漫， 一班朋友之間那些關係的變化那些都是浪漫來的，即大家可以有機會聚首，聚首之後還有一些矛盾這些 如果不氣魔，你呢啲咪全部你嘅就浪漫嘅幾多種？ 如果我哋最初即係佢哋未知道阿嘉明俾人食咗啊，本來我咧應承咗我啲聽眾話咧問你咧，你哋慶功宴嗰餐嘉明咧邊一個嘉明嘅煮法係最好食嘅？ 我哋相信嘉明放題係最好嘅。 唔該曬阿旭明俾我哋嘅答案。咁咧即係開頭佢哋未知道，即係當阿葉子欣未知道佢嘅嘉明係俾朋友食咗嘅時候。他們由十年沒見到見回面，有三個男仔抬車那段呢，是很多女仔看到覺得很浪漫的一場戲來的，即三個男仔一二三抬車那段呢，即是觸動到很多，即大很多觀眾和很多女觀眾看完都覺得男人的浪漫就是這樣啊。 是，我的理解就可能怎樣說，可能有班咁上下日子之後呢，你想盡同一啲即係好耐冇見嘅朋友，即係譬如陣間如果我架車有事，阿喵都會幫我抬車嘅，我相信 一定 係，因為阿喵冇咩咧，其實就係大力咯。 唔係，但係嗰啲即係嗰啲即係識咗好多年啦，大家再見翻面有啲嘢嚇，唔需要講太多，突然之間做埋曬一啲咧，你覺得好似係咪應該要大家好熟先至 會做嘅嘢， 一路 keep 住好熟好耐嘅人先至做到嘅嘢咧？咁就有時正正唔係嘅，即係我相信譬如話朋友係嘛，即係好熟嘅朋友，有種方法去可以點樣去量度咧，就係、是、好耐冇見，但係咧好耐唔需要嘅嘢見。但一見翻面嘅時候咧，就總會有咧好多大家無需要之前咧去諗定嘅話題，自然然就會睇個話題喺兩個人之間就會大家可以傾啊咁樣。咁啊，呢種我理解叫做好耐嘅朋友咯。 所以我即係對我嚟講咧，天與地最浪漫咧，其實並唔係佢哋年少嘅時候夾 band 嘅時候，即係嗰個我覺得中年遇翻嗰陣時候咧，反而有一種不言而喻嘅浪漫。即可能就係因為覺得其實已經有咁多問題產生咗，有咁多結解唔開，即係大家都仍然好努力想重拾一啲嘢，即係嗰一份咧，其實就係、是、對我嚟講係即係一種好浪漫，因為浪漫有時就係好傻瓜嘅啫嘛，即係做一啲即係好傻瓜嘅嘢， 做一啲好冇邏輯嘅嘢，想做就做啦咁樣。 係咯，咁你覺得即係我琴日做一個《星島日報》嘅訪問啦，個記者問我，我頭先都同阿旭明講，我最近出咗《一紮明愛》咧，係入邊係有寫天與地， 好 fans 啊！你真係好好啊！ 咁我琴日即係做一個報紙訪問咧，即係宣傳我自己本書嗰陣時候咧，那個女記者問我一條問題，佢話點解你覺得香港唔浪漫咧？點解唔夠台灣浪漫咧？點解我哋會話台灣浪漫？因為最近有那些年啊嘛，佢就覺得那些年好浪漫，所以台灣人就好浪漫咁樣。咁點解香港人唔夠台灣浪漫？咁我琴日就俾咗記者一個答案嘅。咁我問要問一下阿旭明覺得，你首先覺得香港人同埋係咪唔夠台灣人浪漫咧？我哋係咪俾九把刀砌低咗？ 又公平啲講，其實我唔好熟悉台灣，真係。真係有台灣那些年浪漫，咁我海角七號都好浪漫嘅，儘管拍得就 OK， 有啲保留啦嚇。咁晚鴿都好浪漫嘅嚇， 晚鴿係啊，有遠景先好浪漫。 咁我哋估啲咁嘅影視製作會見到，但係話即係佢本身成個地區嘅人就浪漫過香港人咧，我唔識講喎呢樣嘢。 咁你覺得香港係咪一個唔浪漫嘅城市咧？ 應該我會形容為香港係一個大家唔係太過得閒去浪漫嘅城市咯。 好，我可唔可以插一個嘴啊？ 插咯， 直插。咁啊，旭明，你覺得你自己最浪漫嘅一件事喺你人生裏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你個樣好似好俾個 trap 佢落去。 唔係，我最浪漫嘅事就其實 使咩諗下？ 唔係喎，我覺得寫天與地本身呢件事就浪漫咯。 可以咁講，不過對我嚟講，其實係創作嚟嘅啫。創作本身浪漫嘅係，但創作唔會每個 moment 都咁浪漫，因為而家有痛苦啊，有滿足感啊呢啲咁樣。即我浪漫咪我接最浪漫，最浪漫咪就係、是、我試過咁夜媽媽嗰段時間，我嘅夜媽媽即係四五點鐘嚟就揸我架嚇。老爺電單車咁樣喺清水灣度走來走去咁樣，嗰啲瞓唔著嘅夜晚黑，一個人同埋一隻馬啊，唔係一架 電單車， 係啦， 走嚟走去其實就想揾你嘅對象， 唔係純粹自己飛車啫，我自己、 飛車嘅浪漫， 幾浪漫係㗎，嗰種感覺夜媽媽咁樣、如果遇上秋高氣爽嘅話， 咁戀愛小天后梗係講愛情啦，咁愛情上面咧，我 我情我夾一個夾係枯燥嘅人嚟嘅， 係咁如果喺咪前就一定係咁講。 當然啦，咁係啦。枯燥裏邊死咩？講得咁自己咁。 枯燥裏邊總有一絲絲嘅浪漫㗎。 嗰啲當然會有，仲有，但嗰啲絕對個人嘅嘢嚟㗎啦，一出嚟分享只會發覺，咦咁嘅咋，咁嘅啫。 咁頭先嗰條，即係咁，你覺得香港係一個冇時間浪漫嘅地方？ 係啊，絕對係。 我琴日咧就同個記者咁樣講，我話我覺得點解香港即係唔浪漫，就係大家唔夠勇氣去浪漫。 OK， 認 係係啊，即係佢哋誒 呢對我都認同，我都認同。 即係佢哋唔夠勇氣去。去改變，即係大家即係大家都係跟嗰個財務策劃顧問嗰條路去行，即係話幾多歲要做啲咩，幾多歲要做啲咩，去到一個歲數咧，佢就覺得只能夠係跟住嗰個即係大家嗰個最安全個範圍嚟行，即係唔夠勇氣去改變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浪漫就係你有勇氣。去做一樣嘢，嗰樣嘢做完出嚟就係可能係得個吉咁樣。係啊，呢個都係那些年裏面其中一句，啲人成日都攞出嚟講嘅話，好多嘢做完都係徒勞無功嘅。咁點解都要做呢咁樣就因為想做咯。 咁我咪好浪漫。 你係？ 我成日做完啲嘢都係得個吉。 係幾十歲都係。 幾十歲都係 咁。咁凄美啊！喂，你嘅浪漫。 咁你好多，我睇過好多網上邊咧，有啲人即係你知道天與地日都好多人討論噶啦。咁其中當然有人好似我咁喜歡啦，亦都當然有人係唔喜歡啦。咁有一啲唔喜歡呢套戲嘅朋友咧，佢哋會留咗一啲 comment 嘅。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佢哋唔能夠。代入一個女仔，點解有咁多男人中意？ 呢個我有留意到呢句。 嗰個 comment 嗰個人一定唔浪漫嘅，我覺得好浪漫。 咁我就覺得一個女人梗係可以有好多男人中意啦，係咪先？ 係啊， 佘詩曼喎， 就算唔係佘詩曼，生活上邊我相信應該好多人其實只要肯去觀察一下、留意一下咧，其實身邊其實唔少呢種即係女性嘅認識嘅女性咧，佢正正就係咁嘅處境。 唔係，其實好多女仔都同一時間中意我嘅。 你想調轉？ 即係我成日 講， 我 幾你 處於咁嘅狀態。 好假，我哋可以即係唔理佢呢個。我哋可以唔理佢。咁對於即係你塑造葉子欣呢個角色嗰陣時候咧，佢其實我唔覺得即係或者你可以講得更加深入啲。其實我唔覺得葉子欣係一個萬人迷嘅。即係佢並唔係一個萬人迷，所以但係大家覺得佢係好多男人中意，除咗係嗰個劇中嗰三個男主角都圍住佢之外咧，係有啲 side character 就係佢個前夫情人啊咁樣。咁其實但係唔代表，亦都唔喺演繹上面唔係話佢係一個萬人迷咯。 事前嘅宣傳嗰啲嘢可能即係放大咗，觀眾咪誤導之下咪啄住呢個 point 咯。咁如果希望佢睇完個戲，即係有耐性睇完個戲嘅話，佢自然明白哦，原來唔係寫一個萬人迷。 咁你寫呢個葉子欣嘅角色嗰陣時候，當然我有睇過啲訪問，你話其實葉子欣就係你啊嘛。 係啊，冇錯係，可以咁，唔係裏邊嘅嘢。但我唔係阿 Miu 頭先講嗰啲嘢，我唔係話我自己都好自覺咧，有同一時間有好多個女仔咧，我冇嚇。我覺得講情懷，我自己有我投射嘅多過喺其他嘅角色身上邊。 最重要嘅係有邊即係佢性格裏邊有嘅乜嘢特質係你？ 就囉嗦一個人嚇，成日即係永遠有啲執著，但嗰樣嘢佢不停喺度質疑緊自己，其實仲執著嚟做乜嘢咧？咁樣 好理性，執著緊 係啊，好理性識咁問，但係感情上面你唔會識回答嘅，咁個人好痛苦咯，咁啊痛苦呢種感覺，點樣飲酒啊？點樣即係沉溺於欲害之中啊？呢啲咧都係我橋段嚟嘅，我就將自己嘅情緒變成一種橋段啦，咁樣。 咁所以我上次嗰一集我自己即係做嘅，即係同聽眾分享天與地，我其中有講過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咧，我其實第一次覺得佘詩曼早期做得好好，即係。 OK。 因為咧，你唔覺得佢係 project 一個悲劇嘅人物咯？即係就算頭先聽阿毓明咁樣講話，其實佢有好多 struggle 喺佢裏面嘅，但係你就咁睇佢嗰時候咧，佢冇好刻意咁樣去營造自己係一個，即係呢個手法係我其實都幾欣賞。 或者其實我都可以由呢個位置我哋拆開講少少，其實大家都係讀過就 acting 嘅嘢。其實阿蛇唔係淨係呢個戲咁樣嘅，其實即係佢好耐，即係我最早嗰時都有印象喺金枝玉葉嗰時候咧。其實相對嚟講，同而家呢個戲嚟講，佢嗰時其實已經成熟咗㗎啦。當然梗係 green。 佢而家啦嚇。但係佢嗰陣時期已經有一個咁近似嘅感覺俾，因為其實我冇喺劇本上面 provide 好多嘢俾佢。但其實正正就係咯，即係裏邊好多嘢啊。但係佢係已經自己 make 咗 choice 咧，做得好唔外露而隱伏住咁樣。其實成個金兆業成個裏邊佢有幾幫手 lead 住個節奏嘅。嘅功能喺裏邊，佢做到做咗。當時其實，不過當然啲好濕套，唔會太為意，因為事件唔喺身上邊。所以今次我唔會太意外佢個演出啦。當然佢個演出係直情，即係我唔會太意外佢演出嗰、那個出嚟嗰、那個、那個成績嚇。咁啊，我會理解係觀眾可能以前冇太過為意啫。實際上佢係好稱職地，同埋佢阿阿成好聰明嘅演員嚟。好聰明地佢理解咗用呢種方法幫成幫我 lift 住個 tempo 啦。係 work 嘅，絕對 work。 所以我嗰時嗰一集我都話咯，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事後咯。好啦，咁呢啲我哋唔講啦，因為 TVB 嘅恩怨情仇我哋亦都唔打算喺呢集節目入邊講嘅。咁另外有一啲 comment 咧，係都喺網上面睇嘅，有啲甚至寫咗喺我哋嘅呢個小天后嗰個 group 裏邊嘅，因為我有喺個 group 度推薦嗰套戲咧，咁大家又喺度睇啦咁樣。咁咧就有一個朋友都曾經留過一個言，我都好記得。佢話咧，究竟成個天與地裏邊嘅人物咧，係咪全部都患上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咧？我哋就請阿天心張國榮嚟解答呢、這個。 佢理解即係全部咩？即係有即係思覺失調之下，其實嘉明冇死到，係佢哋幻想出嚟。 唔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就係我諗最經典嘅、最典型嘅例子就係阿朱慧敏嗰個角色啦。 即係大家喺個 阿陳豪嗰個，即係 大家都係身處一個人質嘅位置之下，反而 佢 變成咗嗰個王妃 咁樣對待啊，佢都係唔走嘅。即 係咦咁樣啊？呢、這 個係最 我明當然 呢個係最明顯嗰個啦。咁但係其實仲 其他我啲諗，即係咁講下講下都好多呢啲，即係嗰幾個男角身邊嘅呢啲女角都係好似咁上下啲係喎。咦，真係幾即係啲橋段都個 即係你都投射咗一啲嘢。 唔係個設定都稍稍重複嘅，真係諗下諗下而家都 投射咗啲 個個女人都咁嘅，真係 係咪啊？上海嘅節目就有得獎啦！ 大鍋喺大男人嘅心態之下，將女人。食得太過單一添。 雖然咧，我想講或者係即係喺就趁住節目講咧，即係朱慧敏呢個角色咧，佢哋覺得匪夷所思。但係我覺得好真實。因為我就係曾經做過呢啲角色嘅。即係我講唔出點解，即係佢究竟係咪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咧？咁我就揾一日自己匿埋間房諗下，我嗰陣時係咪自己患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但係咧，即係呢一種個男人。對得你咁差，即係去到一個位，佢差唔多開宗明義叫你走啊。佢話得啦，我知道啦。然後佢就話，咁我哋不如你唔中意去食宵夜，我哋就去打邊爐咁樣。有一次喺個吧度唱咁嘅戲咧，即係啲人覺得哇，佢仲要係朱慧敏喎，咁樣條件嘅。 即最近嗰集咩開條件，佢淨係要你彈一首歌俾我聽，跟住就已經可以幫佢嚇做咁多嘢啦。 係啊，即係佢直頭話你唔好再同我一齊，你走啦。咁佢最拉尾都係話如果你唔中意食譬如話公仔，唔中意公仔麵啊，不如同你攞嚟打冷啦咁樣。即係佢係完全當嗰個男人對佢嘅羞辱咧，佢係可以水過鴨背咁樣就過咗啦。咁人哋覺得好匪夷所思。即係雖然陳豪係好型啦喺嗰套戲裏邊，即係或者外形就已經令到佢，但係朱慧敏都仍然係呢個即係超級靚女啦。咁佢哋覺得即係佢仲要養住呢個陳豪啦。咁佢哋覺得呢個即係斯德哥爾摩嘅一個典範中嘅。典範咁樣，但係我雖然唔能夠話好即係巨細無遺咁樣去解釋，但係我自己都係親身經歷過一模一樣咁樣嘅，係啊，所以點解咧係只能夠話喺嗰一刻裏邊就係唔放唔開咯，係啊，或者係你已經感覺到知道咗個男人嘅套路啊，即係就算佢係話唔要你，其實你感覺到佢就係離唔開你咁樣。所以佢 個男人離唔開， 係啊，其實真係噶，即個男人係，如果你走咗，你真係好撇脱噶嘛。 我未睇到結 果，嗰個男人就會翻轉頭。 都好緊張喎，而家我真係追得好痕啊！我冇，即係呢輪咧鬼死咁忙。 好啦，已經咁假嘅，我哋可以。 我講真 的，你邊有時間追啊你啊？ 我真 係排戲， 我琴晚我排完戲，琴晚翻到去我都特登睇完，今朝又要九點鐘教書。 咁咪係咯， 係咯，咁我都凌晨兩三點咁樣去睇。 好，大家冇聽眾冇興趣聽你繼續，唔好意思。咁所以呢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 阿旭寫嗰時候係冇特別遺意。 冇冇。唔係，我相信，因為我相信有真係有啲咁嘅人存在。 嗯、 我亦都見過啲人存在。當然啦，我並非啊嗰、那個男人啦，但係真係、 嗯、 真係見過嘅。啊、 嗯， 我又唔覺得好罕有呢種行為。 嗯、 但係有冇分析過裏邊原來係呢種咁樣嘅心態？因為我唔係當事人，亦都冇咁仔細咁樣。係。即係無可否認，可能而家係阿 Queenie， 即係阿朱慧敏，佢係其實又係幫手將一個可能簡單好點樣講啊，即係一個好幾樣板啲嘅角色咧，佢幫我做得較為立體咗、 嗯， 真係嘅，佢投放咗好多嘢喺裏邊。 嗯， 咁我唔清楚啦，係咪佢又亦多啲頭先你話嘅近似嗰啲個人嘅感受喺裏邊咧，令到佢覺得本感覺，即係做出嚟，即係我自己睇完之後，我發覺，咦，我好似冇寫咁多嘢，但係事實上佢做嘅嘢亦都係合乎個角色需要，豐富咗咁樣，係、所以今次如果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話，其實係啊，你要問一問朱慧敏先知嘅。 咁你冇問下佢？ 我屋企有幫你問啦。 咁去到嗰、那個戲後來嗰時候，你出現咗兩個葉子欣噶嘛？ 啊，係係，戲中有段小情節， 就係、是、有兩個同名同姓嘅，係啊。咁呢一段戲令我諗起一啲我哋睇過嘅電影啦，即係都有係兩生花。 兩生花成係兩個相近似嘅樣，係啦。 哦，係。係咯，即係呢一個當然我會覺得係擺喺呢個 TVB 電視劇裏面咧，係一個我相信點解嗰啲所謂嘅師奶會即係會覺得即係係咯，但係 你做乜鬼啊？ 係啦，做乜鬼啊？搞咩啊？咁但係當然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即係、就是、其中一個，我哋會覺得即係、就是、吸引個地方咯。即、就、係、是、一個葉子欣望翻另外一個葉子欣去睇翻自己，會唔會終究其實就會變成行嗰、那個？人的命運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支好即係浪漫嘅寫法嚟嘅，係、我其實覺得《天與地》咧係一個幾貪心嘅戲嚟嘅，你 乜都想寫啊？ 係咪啊？ 唔係嘅，我用翻啲舊嘅。 即係你成日都話係啊，你成日都話。 以前韋家輝啲戲都好浪漫㗎，一樣呢啲咁樣嘅宿命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不過呢啲可能就好細個咁樣。嗰啲當年呢邊一套戲咁樣，為阿黃日華一個好慘情嘅一個咁樣嘅死僆仔咁樣，唔就遇到個大家同年同月同日生嘅有錢嘅劉嘉玲咁樣。 哦、 佢咪即係當然韋家輝咪講呢種情懷，即係男女主角原來咁嘅原因之下，啲參過唔知咩遊戲節目咁樣咧、就兩個人認識咗，但其實兩個完全唔同出身嚇，咁、兩個就因為啲同一條命，跟住就咁行咗出嚟。即係你即係當然好 detail 情節我唔記得曬啦、即係當初其實佢做緊啲好浪漫嘅情懷嘅嘢，又我又唔會話覺得即係呢樣嘢好唔電視嘅，不過真係好耐冇見過咁解啫。 係咯，其實而家就係因為點解大家咧都會即係攞呢套戲嗰個談論度係咁高咧？即係大家都唔為意，就係睇咗十幾年。 系啊，会 系，系啊，系啊，即系由97之后，话咗唔讲政治，因为我呢段时间系有内地听众。 OK， 即系但系都照讲啦，唔鬼理佢啦。咁咧就 浪漫， 系啦，即系大家不经不觉就原来即系睇咗十几年嘅走下坡式嘅样板戏咁样，就会变咗少少嘢都会开始。 咁可能真系十几年。或者啲廿年，大家真係好忙碌，或者大家真係好攰啊，定係好你話真係好冇勇氣，大家冇乜精神，覺得浪漫唔係太需要咁樣，咁所以咁啲電視唔做咯，大家睇唔到就冇乜所謂。 但其實咧，即係香港每一個人心底都好渴望浪漫，如果唔係都唔會撲去睇那些年啦，睇幾次都要。 但有時好現實嘅，我哋唔會無時無刻需要浪漫嘅，係咯。突然之間，你發覺如果我哋個城市24小時每分鐘每秒都咁浪漫嘅話，你會嘔嘅，會係有時呢啲浪漫失驚無神會爆出嚟咁樣，係因為即係大家咪餓得耐咗，偶然需要一啲咁樣嘅滋潤咯。滋潤過後之後，我哋都行翻之前條路嘅啫。 我又要打岔， 打啦， 即係你講開 浪漫，但你唔好講自己 schedule 嘅嘢。 我唔係 schedule， 即係我覺得我能夠即係今日可以同阿旭明。咁樣即係好多謝阿 Winnie 你啦，即係揾阿旭， 呢啲唔可以唔使講。 我哋嘅浪漫啊， 係 即係我哋友情嘅浪漫啊， 有幾可會咁樣同佢喺度咁講呢個話題先？ 真係呢個友情嘅。 如果唔係咁樣嘅話，我哋行出去酒吧飲酒，我頂多唔係講第二樣嗰啲嘢。 係啊， 我認同啊，認同阿 阿彪講呢句 説，即係友情嘅浪漫。 嗯， 係啦，即係我多謝你啫，我驚冇機會啊嘛，所以而家咪多謝你先咯。 啊，我成日想咧即係問阿旭明一個問題，我覺得旭明咧佢寫嘅戲咧嘅女仔咧係寫得好精彩嘅，呢個係好，因為旭明好明顯係一個麻甩佬啦。 絕對啦，我係有胡鬚嗰個，阿彪都冇胡鬚而家。 而咧，你睇到咧，我攞翻《天與地》個例子咧，幾個主要嘅 男主角啦，即係林保怡啊、陳豪啊、黃德斌啊，雖然佢哋都係即係咁外形咁好咧，但係佢哋都係處於好弱勢嘅，好弱勢嘅位置上邊嘅。而嗱女人啦，喺無論係佘詩曼嘅葉子欣啦，或者係嗰啲更加啦 ，Brenda 就算係好天真嘅邵美琪啊，佢哋都係 head 住啲男人。 嗯，大前提要喺個喺情感嘅話題上面，就頭先你形容嗰個就成立啦。 嗯， 係喺情感話題上面嗰啲男仔係真係弱勢嘅。 係啊，即係幾弱勢下。 係啊，頗添係呢個黑夜，呢個都係。 呢個係點係阿旭明自己嘅體會？ 點樣黑夜法 咧？唔係咁，唔係你係呢個係呢個戲嘅部署上面需要咁做啫嚇。 唔係啊，以前啲戲都係。 我以前又冇咧，以前啲戲都咁樣咯，啲男人都好弱勢咁樣。 即係我會覺得你寫女仔寫得好 detail 咧，嗰種嘅情懷咧係。 但係喂，其實呢個我以前我都好幾次同人解釋過咧。其實我真係用緊個男人嘅角度去寫緊個角色，不過咧就將佢吞成為一個女人身份啫嘛，就係。其實我一直以嚟用呢個方法，其實我好老實，我唔係真係寫緊個女人，我識幾多啊，我了解幾多啊， 女人 係啊， 多嘅， 即係咁，我真係用緊一個男人嘅角度去寫緊一個男人諗嘅嘢，不過佢嘅身份係女人， 係你介唔介意再講一次？ 等於我用即係等於大家用一個人嘅角度去寫只動物嘅話，你發覺只動物會即係有趣好多咁樣。我唔係想講女性係動物咁簡單啊，我即係意思純粹一個寫作上面呢個係一個取巧方法嚟。 嗯。 啊，咁你話當然你話即係都知過係一個女性嘅角色，你話即係冇考慮過用個女性嘅角度去審視多啲裏面係點樣咩？有，但係真係我自問我唔係一個好細心，即係從我自己經驗裏面啦，同女人交手嘅經驗裏面，我自問自己唔係一個好細心。 女人交手，大家可能好有興趣聽呢一 part。 呢 part 冇，呢 part 好嘅，食血肉冇噶啦。所以我真係坦白，我唔係一個好細心睇到女人嘅心諗乜嘢嘅，所以我係好坦白承認，我真係唔係真係話好有獨到嘅睇法體會先至寫女性角色。 我又要打場。 好 打。即係因為我即係近年都開始寫下劇本，我想跟阿旭明學嘢啊。咁佢講到取巧嘅方法咧，我想聽下嗰、那個即係嗰個編劇嘅點樣取巧嘅方法跟你學。 其實佢嗰個即係元素嘅 reshuffle 啫嘛。 可以咁講。 係咯。 都有，唔係咁，總之好籠統嘅取巧方法嘅。喂，嗰個方法我基本上我係十零歲嗰陣已經諗到，到而家我仍然 work 嘅方法嚟嘅。 所以我咪要跟你學咯。係咩咧？ 但當然大家當講少得，唔好太過認真啦。其實編劇寫乜嘢咧？就係寫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咧就係你自己好熟悉嘅嘢，好熟悉嘅嘢。第二樣嘢就寫觀眾完全唔熟悉嘅嘢。 呢、這個經典啦， 咁就得噶啦，咁樣。係呢個就係一個取巧嘅邏輯嚟嘅，喺我角度嚟講， 呢個就係大師嘅即係 level 啦。點樣咧？點樣點大？ 唔係取巧咯，係咯。 咁你攞《天與地》嚟做翻例子，邊一啲係《 天與地》今次係我寫緊自己熟悉嘅嘢， 係咯，明顯啦。 當然係，當然即係有取巧嘅方法去生存寫個劇本，係。你有自己即係唔係取巧之下咧，係滿足感去寫嘅。咁啊幾難得嘅今次個劇本，其實喺電視製作嚟講，我比其他戲可能嗰個自我滿足感係會即係最豐盛嘅。 而家你《天與地》係。即係應該未試過啦 ，TVB 電視劇上咗 A 1頭條喎。 係睇咯，睇下有咩原因嘅話題咯。 依個係勁㗎嘛， 係咪先？即係好事定壞事？好勁。或者可以好事，都可以係壞事嚇。 咁跟住一月尾有套新戲會做嘅。 係 嗰套又會係點樣？ 嗰套戲較為配。容易一套用翻我哋監製嘅形容方法，係一套容易啲消化嘅戲，好容易消化，輕鬆愛情喜劇咁樣。就 冇嘅，冇乜隱喻 嘅。其實天與地都冇喎，好明顯啫，所有嘢都。 冇暫時俾人咁解讀嘛，我咪講 完先。係啊，我哋就係咯，都唔覺得係同楊子彈飛有任何關係。 係啊，我覺得我浪漫過楊子彈飛㗎。 咁不如邱明講俾我哋聽咧，最受你最影響你嘅一套電影。 哇！影響我嘅，我啊， 係咪係咪叫愛情嘅先？ 一定個， 即係你戀愛小天后嘛，我幫你箍翻個 誒、但都啱，你都提啦。阿喵咁樣提我嘅話，我反而就會記得啦嚇。一講翻愛情，都係愛情電影嚟嘅，或者叫做唔係愛情。我中意我最幾影響啦，唔好話最影響啦。岩井俊二《情書》， 竟然呢套喎？ 冇錯，係呢套其實真係呢套戲，哇！好清楚，好似1994、1995年嘅戲嚟嘅。 係差唔多。 係啊。即係當年我一睇完，我係千方百計地係希望揾個方法咧，除咗即係翻戲院再睇之餘咧，希望可以保存到呢套戲。但係嗰個年代咧係冇咁多即係網上邊嘅盜版啦，冇啦 ，Internet 上邊嘅發展啊 ，Internet 坊間嘅盜版都竟然係 VHS 嘅，幾吃力之下俾我去搜尋咁樣。係啊，呢套戲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我好中意嘅戲，影響我幾多都有一定有嚇，不過你話係咪最影響咧就好難講嘅，好多電影好多戲都好影響我嘅。 咁舞台劇咧？ 舞台劇啊！ 我哋都想推廣多啲舞台劇俾我哋嘅聽眾。 舞台劇我知喺你哋面前我會較為即係面紅啊，真係。 點解？ 喂，大家 APA 出嚟，但係其實我離開之後，我真係幾我真係幾離開咗舞台個世界咁樣，個圈子我睇得少。 我都唔多。 本土古之前睇得少啦、我又冇係海外更加冇乜機會睇添咁樣。咁就係啊，我嗰啲每年香港藝術節，我冇啲買飛嗰啲人嚟嘅，唔好意思，好貴啲飛，好貴啊。 咁書咧有冇話邊本？ 書好多，我睇，不過我都係啊，村上春樹嗰啲咯。 哦，都係嗰個 style 啊，你就而家 feel 到啊，周明嘅 style。 但我睇書睇雜啲嘢，我乜即係我都中意睇啲咩中國古代咩奇聞怪錄啊，《山海經》另一番演繹啊，世界 UFO 嗰啲我好中意睇嘅，係啲神秘主義嘅嘢我好高興啊。 咁嗱，嚟到戀愛小天后，不如我哋叫啊，即係呢個當然呢個題目有時人哋問我，我而家就因為人哋問得我多，我就都有個標準答案啦。即係愛情究竟係乜嘢咧？咁樣咁又睇下阿翁明會點樣。 請容許我用一個好市儈嘅角度，愛情咧係一種商品嚟嘅。 講完啦。 係，冇錯，係啊，係一種市場商品嚟嘅。 咁黎太梗係問點解㗎嘛？點解？ 咁咪就有時我哋販賣愛情啲咁嘅素材咯。愛情一個好好賣、好好賣商品。不過當然，如果咁講嘅話，應該大家明白，消費者唔係淨係單單咧，淨係想有件商品消費嘅，因為佢哋需要。唔係淨係佢自己身，即係冇乜人身上面經歷咗，即係每一個人身上面經歷嘅愛情咧，相信對嗰人嚟講，佢自己都唔會滿足嘅，所以佢需要再消費。 呢度先係重點喎。即係話每一個人自己有個愛情都係唔會滿足於自己擁有嘅。 唔會嘅，係一定唔會嘅。 你睇下阿翁明，你講得幾咁肯定，佢個額頭係作住一定。 係。 咁你而家仲相唔相信愛情咧？ 哦，唔好咁講，愛情冇話相信與唔相信嘅。作為商品嚟講， 作為商品嚟講，你 愛情絕對係要需要存在咯， 係啊， 係啊，佢需要存在，佢自然會存在咯，唔在乎你相信唔相信嘅話，總會身邊存在 嘅。點樣睇而家即係呢個年代，即係啲離離合合咁普通咁普遍，即係嚇話離婚就離婚，即係 又分開又分開， 話分開 又嗰啲話一齊一齊，轉頭又話散又散， 而家好快噶嘛， 係。 即係點睇咧？ 點睇啊？ 變咗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咯。如果係呢個商品嚟講， 冇我接受咯，態度叫接受咯，冇，因為我唔覺得好話，好慨嘆啊，又好有感惋惜嘅感覺啊，又冇嘅，係咪發覺以前好多我又唔知啊，以前僆仔見到幾多呢啲嘢啫，可能嗰時節奏仲快。 因為而家開始佢哋兩個眼神交流咧，我開始就覺得我唔知係咪已經係 你係主持 人，我 get 唔到，因為阿張明嗰個眼神望住阿何浩然嗰個， 我哋交流咗好多嘢咯， 係咯， 你 decode 到啲咩？ 係咯，即係如果人哋問我，我就愛情終究係一場錯過，即係咁樣講。咁原來阿翁明咧就係 愛情就是商品咁樣，係、以前係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rejoice 洗頭水係一樣嘅。 係啊，冇錯嘅， 即係創意真係犀利， 要不停擺上貨架呢啲嘢要係 冇錯， 同埋成日要換包裝嘅。 係啊，會㗎會㗎，同埋你會使用完你會再補充翻嘅，你會。 係啊。咁 冇咪要買翻咯。 咁講少少啦，即係你覺得，因為天與地都係講好多追求夢想啊，係啊，咁即追求夢想呢樣嘢咧，亦都喺我哋嘅聽眾啊，或者係好多好中意聽網台嘅聽眾咧，都係會同聽主流媒體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哋都會有啲嘢好執著啊，好堅持啊，會覺得喺我哋咁自由嘅，暫時都係自由嘅呢一個廣播空間裏面咧，佢哋就會更加可以即係。聽我哋講真嘅，係啦，咁其實最終都係希望生活上面我哋可以揾得翻我哋嘅夢想同埋我哋嘅理想咯。係，即係呢樣嘢喺天與地裏面，其實因為之前睇你啲訪問都有講啦，其實我有少少後悔睇咗咁多訪問嘅，因為我 哦唔好睇， 唔好後悔，因為咧，你知道咧，睇戲之前梗係唔好睇影評噶嘛，咁但係又忍唔住睇，因為太多啊，即係想咧避開都避唔到咁樣咧。 宣傳太過成功添， 係啦，咁即係即係未睇嗰篇話加名等於理想之前咧，咁你睇得 enjoy 啲嘅，睇咗之後咧，你就無端端會走去 decode 佢啲嘢，咁咧即係煮咗你嘅理想啊，食咗你嘅理想啊咁樣。同埋我講完，當然就係一廂情願相信嘉明一定係嚟自亦舒嘅《嘉明與玫瑰》啦。我自己一廂情願相信。 你跌曲嘅， 唔完全唔係。 因為嘉明係，即係亦舒嘅嘉明就係一個完美嘅，近乎完美嘅男人。 可以咁話， 係啊，係。咁而家就話周玉明就將佢煮咗嚟食咁樣，或者係生食。 但食之前我都需要佢完美先至攞嚟食，咁先有戲做嘅。 咁即係我即係畢竟都唔睇，都睇咗咁多，即係關於嘉明代表理想。 係嗰啲宣傳我有份做嘅，係嗰啲説話係我有份講，唔好意思。 咁呢啲係真㗎，即係你係對於其實如果係咁樣睇，其實你對理想本身其實係一個好執著嘅人。 執著啊，我會著緊，但我真係好老實，執著嘅你要好有本事先執著到，我會著緊，咁用我的方法著緊啫，其實執著到幾多咧，即係好用力嘅嘢嚟嘅係，但正點我著緊，咁我仍然將啲嘢都出到出嚟講下咯，希望大家都著緊下咁樣啫，係。 阿喵咧，阿喵對理想係好認真嘅。 我梗係認真啦，我而家翻呢啲讀 master 都係追求理想啫。 係，我認真聽你嘅學歷。 我近排成日真係唔夠瞓啊嘛，但係都追天與地，真係。我呢排好多功課啊，真係。我唔講啦，離開咗呢個戀愛話題好遠添，係咯。 咁我想話咧，其實第25集開始咧，即係成套戲嘅節奏又即係同中間嘅沉鬱咧，又有個轉變啦。咁25集好精彩啊！炮彈 brand 我聽到 我要哦，哇，係喎，喂， 呢個又為物理學定律， 呢個真係好精彩真 係。我真係聽到呆咗， 真係好精彩真係。 我睇 my TV 嗰日夜晚，咁我又當然係唔會睇劇情簡介啊，因為嗰啲劇情簡介寫得好屎啦，咁所以就唔睇啦。咁咧就只要睇到，哇，好似呆咗。不過嗰集即係未炮彈 Brander 之前， 你作㗎係咪？你寫 炮彈 Brander 係我哋嘅聽眾寫喺我哋嗰個 fans page 嗰度啊，話25集真 係幾精彩，個形好好貼 切啊，炮彈 Brander OK 喎， 少少炮彈飛人飄嚟。 之前即係覺得林保怡嗰個戲咧好睇，即係25集開始佢即係佢變，當然變已經之前嗰幾集開始變啦，但去到25集，當佢答應成為阿 Brander 嘅。 歸中物有 係啦，寵物之後咧，咁佢嘅即係成個戲好似即係好勁咁樣， 係啊，啲張力好行啊， 係啊，即刻覺得係，咁所以我對於結局其實 好期待， 好期待，講真喎。 系 啊，你使唔使減低下我哋嘅期望？ 系啊， 冇需要減。 我哋呢一集節目咧，今日錄完啦，就最遲聽日都會擺上網嘅。咁星期日咧就係兩小時大結局。雖然我屋企咧係冇裝嗰啲咁嘅 meter 咧，我都仍然係決定一定會睇現場。 好， 就明日幫唔到收視嘅，但係我都會開咗。 多謝支持， 係咪啊？所以我對呢、這個就同我睇咗預告啦，咁樣平行時空咩嗰啲咧，我都決定唔睇啦嗰啲都，即係唔睇嗰啲， 冇需要，睇嗰啲睇都冇乜所謂，其實都要。 係啊，咁就對嗰個結局其實都幾期待咯。 個結局我自己好中意下嘅，係啊，我希望大家都中意，或者即係作為一個奇怪嘅戲。 呢個係一個幾圓滿嘅 full stop 嚟嘅一件。 好，咁我哋今日多謝阿旭明啦，好難得啊！即係我抬咗咁多架撐嚟，終於可以同阿周旭明做到呢個訪問啦。咁其實因為我哋嘅聽眾好期待呢一集，咁就係啦。咁初初我話啊試下約咧，都唔係好有信心去約到，點知真係約到。咁我已經預先公布咗我會同你做呢個訪問，咁大家都好期待咯。咁啊多謝周旭明你接受我哋訪問啦，希望你就會寫得更加，佢哋就好期待《金枝玉葉》。二咧係有lesbian 嘅情節嘅角色， 啊嗰啲融合再講啦， 係啦，咁我哋係啦，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請阿旭明嚟上我哋嘅戀愛指天下，好唔好？ 多謝多謝，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上一次咧就講天與地嘅浪漫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同咗阿旭明講咧，就話咧希望佢即係有機會再上嚟戀愛史天后，我哋再講下一啲愛情啊浪漫嘢。咁咧説時遲那時快咧，周旭明又上嚟啦。 好好啊， 仲喺度啊！ 因為呢一集 係 講咩咧？ 呢一集咧我哋咧就係講即係阿喵啦、何浩然啦嘅一套導演嘅新嘅舞台劇，就叫做《笑愛治療》嘅。咁呢套係一套鬧劇嚟嘅，咁我就定咗呢一節我哋嘅話題咧，就係愛情終究是一場鬧劇。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阿旭明喺度就要即係加油啦，同你套舞台劇啦。係 啦。 咁而且咧，我哋呢套舞台劇嘅男主角咧，就係大家聽眾都好熟悉嘅，不如我哋出下聲先啦。 係 ，Hello， 大家好，我係劉威王啊。 係啦，好嘢。 鬧劇要開心啲，我俾氣氛。 所以啊，劉威王係會做一套鬧劇嘅。本身呢件事，都幾令人期待嘅，因為我哋平時見到劉威王咧，就係一個偶像嚟噶嘛。當一個偶像，佢決定放棄咗佢偶像嘅包袱咧，係即刻去做一套鬧劇。 仲要一個偶像飾演雙性戀者已經夠鬧劇啦。 係啦， 好有陰謀標喎，你標出賣咗你，佢呃你啲乜嘢嚟？ 冇錯。 咁啊，亞洲。就是我哋嘅演藝學院嘅大師兄啦，咁咧就阿威王係咪第一次做舞台劇？ 係啊，其實我係第一次做一啲公開嘅舞台劇。 係啊，咁而家就我哋而家成個坐咗喺度個 feel 咧，就係感覺咧，係 前輩 要同後輩加油啊！ 冇錯啦，多多指教。 咁即係做，因為做舞台劇咧，我哋自己做舞台劇出身咧，都知道做舞台劇咧，最拉尾都係徒勞無功嘅，即係最拉尾就係。 哇！你好直接先講啦，真正嗰個出嚟。 咁快就講 ending 啦， 我哋講啊，好得著㗎，即係荷包嚟講緊。 不如請阿旭分享下嗱， 分享你見到我讀完之後有冇做舞台劇？冇 嘅，不過佢寫咗幾個好經典嘅舞台劇， 寫完之後冇再寫啊？ 冇嘅， 不過嚟緊會再寫嘅。 好明顯係焗啦，因為我以前即係睇不過都要好多年前就講起，又真係即係玉明嘅舞台劇啦，即係 你有份做㗎，遇上1941的女孩， 我有份做㗎， 佢有份做㗎。係咯， 我都唔記得自己有份做 呢個。以前嘅事咧， 耐咗經典嘅音樂劇，遇上1941 做。 先前嘅事嚟嘅， 跟住之後之後又有嗰套《愛在》。 我在咩？ 前年時分， 徘徊在 前年時分，又係一套非常之精彩嘅舞台劇啦。咁跟住阿旭明就封咗筆啦，講下先。 同埋佢中間有個咩談情說愛嘅， 有 男主角又係三個男人的浪漫啊， 嗰啲 所以旭明好浪漫， 嗰啲得罪咗人嘅嗰啲劇本交唔齊啊，搞到其他人好辛苦嗰啲就唔好睇啦。 唔係，旭明你之前嗰節句我話咩愛情係商品啦，咁而家愛情係一場鬧劇，你點睇咧？ 喂，愛情絕對可以是一場鬧劇啦，雖然不一定次次都是，但是都可能，想下真的去觀察過的都發覺大部分情況都是鬧劇多的，奇奇怪怪啊，吵吵鬧鬧啊，當然不是那種鬧劇啦，第二次。唔係次次都可以咁即係咁平靜咁浪漫嘅愛情。 不過其實係鬧劇都反倒係唔錯咯，因為其實鬧劇中係大家可以笑一場啊嘛。 冇錯。 係啊，即係即係好過愛情中究是一場悲劇啦，或者係。 咦？又諗下又好似係喎。 即係我哋 其實好似大部分嘅愛情又係悲劇喎。 所以其 實楊小明係好悲觀。 係嘛？ 係啊，即係我， 所以佢會嚟睇《笑愛治療》咯， 因為即係聽到我哋頭先上一節咧，聽到啊，即係寫咗咁浪漫嘅， 好正治療到嚟。 天與地嘅張明咧，佢最拉尾話愛情係商品，咁可能好多聽眾聽到都覺得啊有啲 sad 咁樣，咁但係其實咧跟住我哋嚟，所以北風一轉嚟到呢一節咧，又又鬱明又話其實愛情都係一場鬧劇都得嘅，所以其實愛情係咩都得嘅。 冇錯， 係咁講。咁不如阿威王講下排呢一個即係舞台咧嗰、那個即係過程啊，阿浩然有冇約代理啊，或者係叫你做一啲好浮誇啊？因為本身個人好浮誇噶嘛。 冇先，我先冇後悔嘅，有冇諗住唔想上台？ 冇啊，我反而好奇。 咩？我要 你話標你用啲咩方法咧？ 你明唔明啊？我有啲咩浮誇咪啱呢個喜鬧劇咯，係咪啊？係咪先？喜鬧劇好浮誇啦，係咪先？ 係咯。咁我知道，因為你係認識呢個製作嘅班底咧，所以就答應做即係呢一個演出啦。 冇錯。 咁佢這個過程裏面呢，即係你緊唔緊張？ 緊張㗎，其實我好早就知道，我未收到劇本之前已經知道我要飾演一個雙性戀者㗎。 係。 係啊，咁嗰一刻其實我係有啲咁多抗拒啦，但係又好想去試咯，即係嗰種感覺幾得意嘅，即係自己做唔做得嚟啦，呢個係第一點啦。但係第二點，好有挑戰性咯，即係嗰種感覺唔會係一般話做一個事業男仔啊，或者好純潔嘅男仔啊，即係唔係呢啲嘢，已經係去到一個層面比較高啲嘅，去到即係講到明雙性戀者，咁我覺得係挑戰性係好有嘅。 嗯， 做唔做得嚟咧，就要靠阿 Miu 嘅功力啦，同埋我都好希望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可以學習得到更多嘅嘢咯。 呢個係非常之即係官方訪問式 啦。 我哋 唔係終於可以少少 飛啊！因為咧， 點解笑我真係咁諗㗎？ 因為咧。即係網絡電台咧係好自由嘅，暫時啊， okay, 即係政府未規管啦。咁咧就係可以講粗口嘅，但係咧就我哋頭先就同阿張浩明講啦，其實你可以講粗口，咁佢有少少興奮咁樣，而且仲練習咗兩句嘅。咁點知開咗麥之後咧又唔講喎。 想試下，想試下。 好，因為呢一段咧，阿威王啲 fans 要剪。 啱，係 啊， 係 啊。 但我哋嘅戲都有粗口嘅。 其實本身套戲入面有粗口 嘅，係咯， 係啊，所以呢個就舞台劇精彩嘅地方。 係咯，嗱，阿旭係咪要寫翻個舞台劇？ 唔係嚇，呢啲你 可以講粗口啊！ 我相信你哋唔係標籤嘅粗口嘅，你哋個角色需要㗎。 唔 係 嘛， 個世界 冇錯。 我覺得呢個唔夠分，我哋冇理佢。咁不如咧，趁阿旭明咧，佢因為佢趕住要去大班台做訪問，不如就阿旭明同阿威王講幾句。你覺得做舞台劇最重要注意的地方 是？係啊，就係教我啦，真係多謝失謝我。 做舞台劇，我覺得最重要就要享受， 嗯、 享受咩？享受現場，嗯、真係我相信或者其實可能個感覺會同你上台唱歌嗰時嗰感覺係好相近似， 係。嗯，其實 點樣都好喺 studio 裏邊。 啱啱我想講，其實我識嘅呢個。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唔系，因为慢慢享受啊，大家肯 enjoy 嗰个现场嘅过程嘅话咧，其实就可以，你可以再即系留耐啲喺个舞台，就安居多几年，大家多啲人帮下忙啊，推动下我哋舞台嘅文化发展，咁样系好事嚟。 其实香港舞台剧，我觉得更加要推动嘅，真系，其实，因为好多嘢系，我觉得有好大同电影唔同，电影你睇十次都系冇一样嘅嘢噶嘛，但系舞台就 live 每一次都會有唔同嘅嘢送俾 我哋呢啲咪就跌入咗 live 呢四粒英文字入邊， 但係真係 就翻唔到身嘅， 係翻唔到身嘅，我都覺得係有少少嘅感覺。 但電影有錢收啊嘛，係啊，所以大家係記住係你係冇得著之下，你繼續堅持落去，記住 係好浪漫嘅， 冇錯係啊，浪漫 有型 要 係 啊， 暫時阿旭你都唔寫住㗎啦，係嘛？ 啊，呢個能力問題啊， 你能力咁高， 可能。咁高， 好啊！呢啲咁啦，我哋係啊，呢個話題會講到收唔到嘅。好啦，咁我哋放咗阿旭明走先，好嘛？咁啊， 多謝曬， 咁唔該，我哋慢慢傾啦。 好 ，OK，thank you。 咁我哋小休一陣先，再翻翻嚟啊。 戀愛小天后翻嚟，我都已經唔知係第幾節啦。咁啊，送走咗啊大魔人周玉明啦。咁而家咧，我哋嘅呢個錄音嘅錄音室裏邊咧，就係、是、有一二三四五個麥前嘅人，同埋一個麥後嘅人。咁咧頭先咧就係、是、有阿威王已經同我哋開咗聲，我哋再介紹多一次超級巨星劉威王。 大家好，我係威王啊。 係啦，咁啊劉威王應該就會同我哋講一講咧，即係佢從來冇踏足過舞台，一踏足咧就要做最難嘅喜鬧。劇啦，咁仲有呢套戲咧，《笑愛治療》嘅女主角阿花， 系大家好，我系阿花。 阿花系一个好靓女噶， 我多谢啊！你背后咁样讲真系冇人 知，我讲俾你听啊，人肉搜寻就会搜寻你噶啦，我哋嗰节目出街，哎 呀，我真心觉得你傻。 得啦， 跟住仲有就系 敏轩， 敏轩就系呢套戏嘅 作行导演。 兼演員，大家好，我是敏軒。 好明顯咧，雖然我的師兄阿何浩源坐在隔離，佢就是呢套戲的導演啦。我哋知道有執行導演嘅咧，我哋就踢爆咗呢件事。其實呢套戲咧就是敏軒導嘅，就 唔係。咁啊唔係 喎，講下啫，認真。 唔係我好認真，我不嬲個人，即係喺呢個行裏邊就係認真啊嘛，所以我要即係、就是、澄清翻，我是導演嚟 嘅。好啦，咁就係我嘅師兄啦，何浩源咧就係、是、笑愛治療嘅導演嚟嘅。咁我講一講咧呢套戲嘅一啲 detail， 想大家知道幾時要去買飛。系啦，咁套戏咧就会2012年1月27号至到29号喺香港大会堂剧院就上演噶啦，咁而家票房就开咗噶啦，就可以喺城市电脑售票网就去买飞嘅，咁咧就会有27、28嘅8点啦，夜场啦，28、29咧就会有3点嘅日场嘅，咁咧就刘伟王咧，大家就喺电视见得佢多啦，唱歌啦。咁咧，今次咧就第一次踏足舞台劇。咁頭先咪後咧，我哋就好熱烈咁樣討論咧，究竟點樣去征服一套喜鬧劇嘅？ 冇錯。 咁咧就因為咧，好似阿威王頭先都有講咧，即係我哋喺咪後講啦，即係咪後啲嘢就其實應該快啲錄咗佢，不如再講多次。咁咧就如果未接觸過戲劇咧，好多時都會以為悲劇就係好難演嘅戲。 嗯。 但係其實咧並唔係嘅。喜鬧劇咧就係一個最難演嘅戲嚟嘅，因為你要令到人笑。是难过令到人喊嘅。 头先你唔讲我唔知道，因为我一路都系一个好正常啊普罗大众嘅心态，就系觉得，悲剧系要，要， 呢个错嘅演法。 系啦，错嘅演法原来系，咁我啱啱就知道咗啦。 系啦，咁咧就因为咧一个悲剧嘅剧本咧，佢本身啲台词已经写得即系好丰富咁样，咁、所以。只要嗰個演員佢即係正正常常咁樣 噏得曬啲 lines deliver 嗰、那個，當然就唔係話照讀出嚟啦。咁可能本身個劇本個力量咧已經會出到嚟，但喜鬧劇就唔同啦。你將喜鬧劇嘅台詞拆出嚟咧，全部都係冇意義嘅。你可以講幾句笑愛治療裏面嗰啲台詞嚟大家聽下。 冇錯，例如有啲轉捩點就係無端端我會同阿花講，不如你嫁俾我，或者係。其實我好中意你，但我哋之前講嘅啲嘢咧， 冇邏輯嘅， 係冇邏輯嘅，好正常咁一個 day 嚟嘅。係我無端端我就要同佢講，不如你嫁俾我啦。 唔係，我又好想喊。 係突然間無端端又自己好感觸咁喺度喊，唔知做乜嘢。咁啊，其實開頭攞到份稿嘅時候，覺得嗰個拉屎狗唔搭八啦，一句講曬。 係。 係啦，即係我唔知道我應該點做嘅。 係。 但係後屘我哋就原來發覺佢係有邏輯喺入邊嘅。 係啦。 點解要咁講咧？即係要。我依家明白點樣悲劇，你頭先所講話，其實佢寫出嚟已經有文有路，而佢係冇文冇路咁咧，要真係經過我哋要消化，再經過思考啊，再經過堆砌啊，先至可以變咗個邏輯出嚟。 嗯， 呢個就係個難度。 係啦，咁我哋頭先喺頭先嗰個唔知第幾節嘅仍然有張明喺度嗰度咧，嗰一節裏邊咧有講過咧話，因為阿威王咧第一次踏足舞台嘅台板啦，就已經要飾演一個雙性戀嘅。男仔， 冇錯。 咁啊，阿劉偉王咧，佢頭先咧 ，boys 喺咪後咧，好認真咁樣同我講，因為我係一個好直嘅男人嚟噶嘛。 係啊，我要澄清啊，我就係中意女仔， 所以咪睇到你演技。 做咩要澄清？有八個新聞話你係 冇㗎，我唔知㗎，咁啊保護。 咁啊，超級巨星 成日都演得太真啦， 係啊，冇錯。 唔係因為超級巨星本身就好多呢啲咁樣嘅新聞，又真嘅。 係咩？係咩？係咩？係咩？ 係啊！我講啦，我係主持人，我講。咁啊，劉偉王可以完全唔答我嘅。 哦，冇事冇事冇事， 係啦，咁所以頭先阿威王咧就話咧，我係一個本身係一個好直嘅男仔嚟㗎嘛，咁而家接到一個角色，就已經要做一個。雙性戀嘅人，咁咧就要同時間鍾意男仔， 又鍾意阿花，咁我當然真係急不及待問啦，有冇 kiss 啦，同男仔啦，計咁啊，阿劉偉王咧就好急不及待話冇，咁你咁樣講就少咗人嚟買飛嘅。 經過但係經過導演咧，我哋其實係有一個位嘅，咁咧有可能噶嚇，大家觀眾入場就會睇到好多嘅嘢。 可能唔單止 kiss 咯，我哋冇 kiss， 但係你更加 抄下咁咯。 有冇除衫咧？ 大家入場睇啊！ 即其實好膚淺嘅，所以你淨係關心有冇見，同埋有冇除衫。 賣點係咪喺度先？我想知道。 不過賣點仲有一個好緊要嘅賣點就係咧，即係呢個咧原著咧就係 Christopher Durain 呢個 Beyond Therapy 咧，就本來就係一個喜鬧劇啦，但係揾咗威王嚟咧，哇！ 我知，我講就變成一個要唱歌嘅喜鬧劇啦。 所以叫做音樂喜鬧劇啦。 係啦，咁頭先阿威王就話咧，所有嘅轉場位都會唱歌。 唔係我唱歌，但係一定係有音樂襯底。 主要都係你唱。 唔係你有唱，哇！你話 我梗 係 有唱 咁 樣。唔係我唱曬，我唱曬。 咁梗係啦，阿花啦， 係啊，阿花都會，女主角都會啦。咁啊，其實阿文軒都會啦。咁啊，其實我哋用咗一個特別嘅手法，今次係阿喵好犀利，就係諗到嗰個轉場位。 唔俾你哋入場嘅轉場位。即係話，即係啲景喺度轉。 我用一個殘酷劇場嘅導演手法。 人係唔可以入去休息。 係啦，冇得休息， 水都冇得飲， 完全虐待嘅方法嚟。 其實好啱， 好明顯就係跌咗嗰個局度啦。 唔 係，你知唔知道啫？ 好啱㗎，因為套劇好短，其實佢發生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入邊。 係。 即係佢冇講嘅幾年或者幾個月之後冇呢啲咁嘅地方嘅，係直落㗎，即係 real time， 係 real time 嚟嘅，幾乎係，所以其實係好啱嘅，就咁用，即係當然真係即係虐待我啦，即係完全冇，我諗下完全我哋都唔知邊度換衫， 有 嘅，其實咧 可以 係 有 除 衫，可以係有除衫嘅，因為就係一路唱歌。一路除衫， 哇！ 咦，而家講緊呢個咩戲啊？而家完全係唔知道咩戲啊，大佬。 三級片啊！ 而家係宣傳呢套戲，而家搞到就係大家係。 嗱，你一睇就知啦，同性戀大戰雙性戀大戰呢個異性戀，咁你就想象到係咩回事啊？ 係啦，咁你嗱頭先阿喵咧，佢就講咗呢套戲嗰個名啦。Christopher Durain 好啦，好明顯咧，大家都會明白，其實佢係一套翻譯劇嚟嘅。咁咧就翻譯劇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咧，佢個劇本咧已經係 扎實 咗啦，因為喺外國演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修改過啊。 81年開始演啦。 係啦，八一年開始演。咁都好犀利啦。咁就變咗係一個好扎實嘅劇本。咁變咗今次咧嚟到香港之後咧，就集中只係演員。點樣去將呢一個紮實嘅劇本喜鬧劇去演翻出嚟？咁所以劇本就有個底喺度咧，就係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即係佢有個底。 個劇本唔得咯。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舞台劇就係劇本唔得咯。係 咯。 就係咯。 幫我睇過咁耐，揾啲劇本都好得嘅。 得啦，咁先唔使 sell 我住，大家買一集另外就得㗎啦。本身小說啦，要插入。好啦，咁咧就 咩名話？我聽唔到添。 吉澤明愛，好靚嘅吉澤明。 即係唔好 sell 呢個吉澤咩話？ 吉澤明愛。 哦 ，OK。 咩少少就係吉澤明愛咁。 sell 三。 係啦，咁呢個戲講少少嗰個內容咧，就係阿威王咧，佢本身已經知道自己係一個同性雙性戀嘅角色。咁係阿花已經係你老婆嚟嘅喎。 唔 係。未係老婆。 我喺度追佢嘅。 喺度追佢。 我喺度其實主力係追佢嘅，追求佢。 咁你嗰個男朋友咧？ 男朋友我已經同居咗一段時間。 即係話你 同居。 我之前我講一句，唔係我之前我講一句，好寫實。 系， 喂，咁你要分享下喎？ 唔係啊，咪就係而家就係自己同居有一件，跟住又出去追一個咯。 係啊，好多結咗婚先要出去先發覺自己 嘅。但係呢個特點就係呢個同性戀嘅男朋友同一個異性戀嘅女朋友去爭一個雙性戀者啊嘛。 再講多次， 同性戀啊，一位雙性戀者佢嘅同性戀男朋友就同呢個異性戀者就爭呢個同性戀嘅人啊， 雙性戀嘅人啊， 雙性戀者。 自己都亂埋， 夠唔夠起鬧先？ 我完全聽唔明咯。 唔係， 我哋俾阿威王講一次。 係啊，其實就係有個同居嘅基佬，以為自己基嘅，就去追女仔，俾個基佬發覺咗，就係咁簡單啫。 咦，我都聽唔明，我都仲唔明喎。 一個正 嗱，你本身就係有個同居嘅男朋友啦。係， 冇錯。 咁你同佢感情係點樣？ 將近就嚟覺得要完結㗎啦。 係啦，即係將近要同佢分手嘅。咁但係你對你自己雙性戀嘅呢一個 一早就知㗎， 就已經係肯定咗啦，出曬櫃㗎啦。 係啦，因為其實我係結咗婚六年㗎啦。同一個 角色，同個女仔結婚， 係同個女仔， 同我係啊，唔係我，唔係我本人劉威王，係Bruce， 係啊，其實咧就係結咗婚六年嘅啦，咁因為發覺自己嗰個性傾向有問題，咁啊繼而個老婆發覺咗，跟住我就去離婚之後咧，我 就同咗個男朋友同居， 冇錯啦，跟住但係去到半路又有好多嘢覺得唔對路咧，我又走去追翻女仔， 哦， 好精彩咧， 咁細個要演一個呢、這個都幾多經歷嘅， 係咯，我都覺得自己係比較細嘅， 得18咁細， 係咯， 真係。你做咩又翻嚟？即所以佢係一，但係呢個角色都係一個好忠於自己嘅人喎。 其實佢係一個好唔係忠於自己嘅。 嗱，佢覺得自己要結婚咪結婚咯，點發覺結下唔對路又離婚喎。 所以咪有心理醫生出現咗咯。 哦。係啦，所以 我覺得自己唔對路，係啊，我就覺得自己唔對路啊咁樣，咁我去睇心理醫生，希望醫到自己啦。 咁點解心理醫生好明顯就黃綠㗎啦？ 都呢、這個唔講得住，但係就有一套好好嘅方法，真係治療到佢嘅。咁、而啲觀眾入到嚟咧，喺呢個新年嘅時候咧，哇！睇完呢個戲咧，就會釋放曬啲唔好嘅嘢，就會好開心咁樣走啊！ 我覺得一個局咁樣講真係。 唔係，你覺得一個局咩？ 係啊，因為我本身即係學浩然啊，好唔可靠咁樣咧，即係所以佢講嘅嘢每一樣嘢我都覺得似一個局咁。 即係學浩然表面上唔可靠，但係行裏面又好鬼可靠，哇抵死啊嘛！ 咁排呢套戲咧，覺得最艱難嘅地方喺邊度？ 艱難嘅地方咪就係我要去說服自己，我都係一個中意男仔嘅人咯。 原來一個直男佢係咁難說服自己。就算係演戲都係 有㗎，有㗎，有佢有啲唔自然嘅地方咯，有啲唔自然嘅地方。 咁你而家愛上咗你個男朋友未啊？ 都其實我有啲怕嘅，有啲擔心。我以煙下覺得我同佢都幾夾咁樣。 係啊，我哋娛樂版記者嚟。 係，有少少怕啦，擔心啦，少少擔心啦。咁但係我希望 已經進入咗 BL 嘅 feel 啦。 我希望我演完之後可以跳翻出嚟啦。 而家即刻要買飛睇，而家聽到呢度，因為我哋好多聽眾咧，有時佢哋都對 BL 呢個話題咧好有興趣㗎。咁、 okay. 就阿威王演完之後，下次再聽阿威王上嚟，我哋就講 BL 先。 唔 係 啊，我唔識 BL 係咩啊 ？Boys Love 啊。 哦。 已經要 out 咗。 好 out 㗎。 係咯 ，out 咗。咁咁同阿花咧，即係同阿花嘅對手戲咧。 其實我同佢嘅對手戲係最多嘅，調翻轉，因為我係成個角色入面係要追求佢噶嘛，我好想得到佢嘅愛啦，簡單啲講。咁但係佢係一個係完全嘅諗法同我係好相反嘅一個人嚟。係啊，我已經有一套治療方法，我係跟住我嘅治療師去做，我亦覺得應該做嘅嘢，但係佢完全睇唔慣，亦都唔啱，但係佢。亦都見緊另一個治療師嘅，佢都係癲嘅。 嗰個係一個黃綠子， 嗰個就真係黃綠醫生啦。 但係咧，我知道聽眾最有興趣嘅咧就係阿花口中講劉威王啦。 哦，係喎。 講 乜都得㗎， 買呢個麥 OK 嘅麥，係啦。即係咧嗱，而家就係阿劉威王嘅 fans。 小心啲講啦， 就係 盡量嚇。 小心啲講啦，盡量 好有我勢力嘅感覺。 大家都好想知道，即係你咁親密咁樣可以，即係成為被阿劉偉王追求嘅嗰個女仔，究竟你覺得劉偉王點咧？ 首先我覺得好幸運先啦。 好 巧，係咪？ 呢句真係好真 喎。係啊係啊。我覺得好新鮮嘅，因為其實我本身唔熟悉啦，完全係唔熟悉呢個人，咁仲要係一個啊，其實佢冇接觸過戲劇嘅， 係， 咁我覺得對於我嚟，我本身叫做有接觸開戲劇啦， 咩叫做你本來就係舞台派，點解咁講嘅？ 你 唔係啊，好普通又嚟啦， 我哋喺舞台好真嘅， 係啊，紅褲子出身 嘅，有流啦，咁我覺得好有新鮮感嘅，真係，因為即係佢本身係唱歌嘅，咁變咗有陣時佢鬧咗好多鬧劇出嚟嘅喺度戲度，我覺得，因為譬如咧，即係我哋通常睇劇本啦，咁其實我哋睇開劇本咧，其實好快大概已經知道個劇本其實啊呢句我同邊個講，邊個同邊個講，咁佢可以咧係排到唔知幾時嘅時候咧，我先講咗好多好多次啦嗰句對白，佢會突然間停咗，哦原來呢句我同佢講，咁大家即刻。 唔係笑佢嗰種，而係覺得佢好 Q， 即係原來佢會咁樣嘅，即係可能就係始終個媒介佢唔熟悉咯，但係好好笑。 即係本身排戲嘅過程裏面已經係一套喜鬧劇嚟，或者係一套荒誕式嘅喜劇。 冇錯冇錯。 我依家先知原來我咁樣俾人笑。 係啊，唔知道。 我要講，即係我都唔識劉威王嘅，哇！我真係要大踢爆。我開頭都好擔心嘅，即係哇，即係哇！我以前喺電視睇佢，即係睇完啲劇集之後，成日見到佢喺度唱歌啦，好鬼型好啦，咁樣啦，即係個樣好挫到好型咁樣噶嘛，咁佢真人都好型啊。咁咧，跟住到合作啦嚇，但係我發覺，即係我極度欣賞劉威王。睇到佢好努力咁樣去，真係進步咗好多。 咦，觀看 令到我唔係嗱，你話個網台要真，我講啲好真嘅嘢，你又話我觀看。 係我哋而家就係睇。 唔知以後我仲上唔上嚟啦？ 我哋就問翻阿花咧，咁你同阿即係因為你哋兩個最多戲噶嘛，咁你哋有冇親熱嘅鏡頭咧？ 好親熱。 哇！我哋劇集好膚淺， 我擔心阿花做完呢個戲咧，俾人暗殺。 係，同埋所以我諗住到時我係走咗離開做完個戲嘅時候， 你小心啲，我會保護你， 你會保護我。 形容咯，形容 裝啊！你可唔可以話啲女 fans 嚇？ 即係好親熱嘅，會有即係。除咗諗 諗咩咩 石石都要噶啦， 諗諗石石有啦，當然一定 多啦， 多多 又唔算好多。 咪睇下個人而定，對於我嚟講係多噶啦， 可以多啲。 咁 哦，導演佢要求喎， 冇問題冇問題。 咁啊威王有冇嗰啲？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即係藝人啦，或者係做開電視啊，嚟即係 參與 舞台劇啦。咁好多時因為佢哋都唔會習慣我哋排演嘅方式嘅，即係譬如。話明明嗰套戲去到嗰個位係要錫嘅，佢覺得排就唔使錫啦，去到真先錫啦咁樣。咁但係我哋排舞台劇唔係咁噶嘛，即 係唔係你講啊你講啊，你排舞台劇點㗎？ 即係話錫唔錫咯， 係嘛？ 錫一百幾廿次咪要錫一百幾廿次。 O K 啦，唔怪之嗰次咁啦。 係咯，係咯，咁就 即係唔想即係四一嗰次啊。 哦，係啦，係一九已經咁耐之前嘅嘢，我哋唔好講。咁咧就同埋周明講咗，我哋唔使再講佢嘅戲㗎啦。 我講你啫嘛。 好啦，咁咧就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你有冇即係覺得呢個小伙子啦，咁佢即係係咪好快可以融入到我哋呢個咁樣嘅 culture 裏面？ 我覺得佢係要時間嘅，其實真係要，同埋佢怕醜嘅其實。 係啊， 即係佢好似唔怕醜 present 出嚟，但係其實佢係有怕醜嘅。 係。 即係有啲石咧，佢都會係。唔知點咁樣囉，係啊，咁但係我就唔理嘅，即係做慣舞台嘅就大膽咁。 咁你有冇感覺俾人食豆腐啊？ 冇， 你咪問我應該。 冇，唔係啊，我唔係唔習慣，應該話你話，因為我本身係歌手啦，可以咁講。 係。 咁其實 偶像派啦， 唔係偶像嘅包袱， 偶像派，但係我係實力派。 明明就係偶像派。好明顯 係 偶像派。 咁其實係演戲也好，舞台劇也好，其實我都係少接觸嘅。咁其實我會變咗理所當然咯。你教我係咁，我原來要每一次都要真做嘅，咁我咪每次都真做。咁我覺得我係一個叫做白紙啦，係啦，喺呢度係。 所以其實你又俾我哋困咗啦。 係啦，你係啦，你哋寫咩落嚟咧，就改變咗我嘅諗法㗎啦。係。 好玩喎，好玩啊！ 又令到我而家又好想做舞台劇啦。 做啦，一齊做啦。 好玩啊！不過其實我接觸咗之後就覺得真係好好玩咯。 係咪啊？係啊，呢啲好慘嘅 ，live 呢個四個英文字。 開頭我會好擔心拉屎或者你唔記得台詞咧。發覺做下你就好自然，如果你真係投入到嘅話，你就好自然就會噏得出嗰句嘢。 係啊，你係咪第一個出場喺呢套戲裏邊？ 係。 我講俾你聽啊，喺一套舞台劇嘅第一個出場啊！你真係on show嗰時候你就知死，好鬼驚㗎！嗰時你未即係第一次啊。 劉威王唱慣歌㗎，成日都一個人 喺度。你會突然之間會覺得第一句唔記得自己講咩㗎啦。 哦，第一句唔係我講㗎喎。 咁啊好啲，咁我俾執行導演講下咯喎。 好啊。 咁即係你喺呢一套戲入面要做執行導演，有咗個角色，呢個角色係一個好明顯就係一個搞事嘅人啦。 係啊。 咁你搞出咩事？你有冇搞啊威王咧？ 都冇嘅。 咁你係一個，你嘅性取向係點咧？喺呢度？ 我性取向都係攣嘅。 我最後咧係會同 佢搞我男朋友啊！ 唔好踢爆，唔好踢爆。 係 ，sorry， 唔好 踢。 而家我而家好相信阿威和真係中意咗佢個男朋友，因為頭先佢講佢搞我男朋友 度啊， 佢就眼神啊，神啊， 好出曬啊，真 係好真啊！好真啊！ 不如講下阿威和同阿敏英佢哋係同學嚟嘅喎，即係我咧係 喎，係 啊， 哦，所以呢、 這 個即 係、 就是、 中學同學， 所以呢個緣分就係咁樣嚟嘅。 呢、這個拎 其實我係舞台戲藝團，即係呢個製作單位嘅其中一個成員啦。係，咁就喺即係好耐之前已經認識咗威和。咁跟住咧就， 我哋中學同學啊嘛， 係啊，先認識佢。咁亦都小弟都有玩超級巨星嘅。 網台嚟嘅， 係啊，我都玩過超級巨星，咁 啊講粗口啊， 都入過一百強嘅，係啦，但我覺得自己好不忿，我跟住就俾劉威王咧，就一路殺入去，點解佢有份咧？點解我冇份咧？ 唔係啊，呢、這個中三嗰陣時已經開始係咁噶啦，中三嗰陣時已經感受到一樣嘢噶啦，你唔覺得好驚訝咩？我唔覺得驚訝。 係啦，就係永遠唱歌輸俾佢嘅呢一方面咯。係 啦，冇錯，咁跟住咧。啊，跟住就即係一路都有認識啦。咁跟住我入 APA 嘅時候就少咗交流嘅同佢。 嗯。 咁佢就繼續做佢本身嘅工作。 係。 咁啊，做印刷嘅係嘛？ 係 啦。咁跟住就入完 APA 之後咧，咁啊，我有啲演出就嗌佢嚟睇，咁啊開始相熟翻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哋舞台戲藝團第一套戲咧，咁啱亦都有邀請佢。嗰陣時佢啱啱出巨星玩緊。 嗯。 咁嗰陣時2008年嘅。 係。 有。 09年尾，咁佢玩緊，咁嗰陣時都邀請咗佢幫我哋第一個製作做呢個歌唱指導，咁、所以咧一路都有 keep 住去幫我哋舞台戲藝團嘅一啲嘢，跟住佢幾套戲都有睇，咁今次係我哋第四套戲，咁跟住之前一年度啦，咁佢又其實我一路都好想留佢做㗎啦，佢參加咗即係佢咁紅。 唔係，同埋佢以前，我聽佢講，佢以前攞過演員獎。 係啊，我又係玩演員獎，又係輸俾佢。 中學嗰陣時 候。係啊。 今次個主角又俾佢攞咗嚟。 又俾佢似。 我講俾你聽啊，依啲係宿命嚟。 係宿命。 依個係宿命嚟，即係咧，你正所謂三歲定八十，即係你哋由13歲開始嘅宿命，就會一路去到83歲都係。 但係呢個宿命咧，我好 enjoy 喎。我自己好 enjoy 喎， 係，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同佢喺藝術生涯裏面嘅，你如果話宿命又好，或者鬥爭又好啦，講到而家咁嚴重，但係我好享受呢個同佢喺呢個藝術生涯裏面大家啊困出嘅火花，即係我又可以share 到做戲嘅嘢俾佢，跟住有陣時唱歌嘅嘢佢又可以話俾我聽，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緣分咯。咁所以今次我都好期待喺台上面，雖然我同佢同場唔多，應該得一兩下眼神交流嘅啫。但 係 我估嗰兩個眼神交流係應該係盡在不言中，我哋成20年認識嘅嗰樣嘢會出到咯。 冇錯冇錯， 係啊。 咁所以我呢個時候就要講點解我要揾阿敏軒做執行導演啦，因為我最初知道阿敏軒同阿威王係同學，所以我要揾阿敏軒嚟做呢個執行導演去導啊劉威王，咁所以今次你係導佢嘅， 導到佢啦， 係啊， 係啊，所以我同啲我哋自己 sell 嘅朋友，我哋互相識嗰啲 common friend 咧，我都話喂劉威王喎，佢行邊度，佢講邊度，佢望邊度，都係我叫佢嘅喎，我設計俾佢嘅喎，我係高級過佢噶，佢唔係永遠食住我。 佢兩個好笑噶，所以點解我要揾阿敏？ 佢唔係永遠食住我噶咁樣咯。 同埋阿威王又好掰佢喎， 好重嘅，同阿 Q 嘅， 冇錯， 好重， 真係唔係阿 Q， 好重。 阿威王同我講過，佢好掰阿敏軒噶。 系， 阿威王你分享。 而家又有好重嘅 BL 嘅感覺，又嚟。 其實我睇到 呢個戲原來係 BL 嘅，李娜。 我先係同佢 BL 嘅。 唔係，大家都知道，頭先我哋有講啦，其實佢讀 APA 嗰陣時候，我都工作緊啦，即係同佢係少咗聯絡嗰啲嘢。咁其實真係見翻，即係三年嘅事啦。咁喺第一次接觸我，第一次睇佢去做舞台劇，跟住就係歌神。 歌神英雄傳， 歌神英雄傳，咁我係睇到，哇！原來依家係咁嘅啦，即係好似我 out of day 咁 啊， 即 係係啊，咁啊真係，因為舞台技術進步得好快， 好多， 咁我都好 out of day。 跟住再睇佢真真正正舞台戲藝團未死得， 未死得， 係嗰個 做導演嘅， 佢做導演嘅，佢做導演嘅，咁我嗰度有少少參與啦，咁跟住睇到，哇！直情 因為佢好多人嘅，佢嗰套戲咧係多人到不得了，都唔知點解要咁多人嘅，我喺度諗緊。但係套戲係我帶啲唔同嘅朋友去睇，因為始終我有份㗎嘛，咁我帶啲 friend 去啊，大家都研究一下啦。因為其實香港人真係好集中睇舞台劇，就係舞台劇嘅一個圈子。係。咁我係帶啲完全未接觸過嘅人去睇，佢哋都話好得意，好睇啊咁樣。咁變咗我就覺得撩翻起呢個火啦，同埋先知道原來真係進步咗咁多啦，已經進步。所以我好 buy 佢嘅套，即係佢教我嘅嘢，我真係會聽咯。就唔同以前話困啊，冇唔係困嘅，因為嗰陣時大家都學習階段， 同埋嗰時大家都係那些年年青嘅時候，一定會即係心裏面有條刺，點解佢會咁樣嘅咧？ 因為劉偉宏靚仔過你嘛。 我覺得自己都靚仔嘅。 其實係已經唔可以去到困嗰個位咯，即係大家都。是啊，不是困啦，因為依家我真係要 互相交流啊。 但係啊，當然啊，即係威王咧嚟參與舞台劇咧，咁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會令到譬如至少超級巨星嘅 fans 會入場嚟睇啦咁樣。 至少一個唔係，至少有啊， 至少有超級巨星嘅 fans， 可能佢哋之前係冇乜接觸過舞台劇嘅，就因為你嘅緣故會入嚟睇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件好事嚟㗎嘛。 所以其實都係希望即係除咗因為關係之外咧，即係都係當係真係我哋雖然係 APA 人，頭先阿周明都講咗啦，即係我哋做舞台劇係真係揾唔到食噶嘛。即係我哋點樣去推廣呢個舞台劇俾一啲好少認識舞台劇嘅人？其實我哋呢個團都希望有呢、這個即係好官腔啊，有呢個使命咯。其中我哋一個團都會咁做咯，即係我知道有好多團都係咁做。 好啦，咁又趁呢、這個即係揾唔到食嘅呢個聽咧，我哋又再講多次咧。少愛治療咧就會喺2012年嘅1月27號至到29號喺香港大會堂劇院就上演㗎啦。咁有夜晚8點場啦，同埋28同埋29號咧就有晏晝3點場嘅。咁大會堂好方便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城市電腦售票網就可以買飛㗎啦。咁而且有學生飛添。咁如果係阿威王嘅小 fans 係學生，仲會係有呢個好平嘅飛添，係啦，有折扣優惠嘅。咁咧就時間差唔多咯喎，咁咧就今日咧就多謝阿威王啦， 多謝。 咁咧就冇講到粗口，我哋下次再講。 唔係，我唔係好中意講粗口嘅。 文軒好叻㗎， 戲裏邊有好多。 係啦，咁多謝文軒啦，多謝女主角阿花啦，我嘅師兄何浩源啦，咁啊多謝已經講咗去大班台嘅周玉明啦。咁今集好特別，因為好多嘉賓啦，咁就希望大家都會支持少愛治療啦，同埋支持吉澤明愛啦。 冇錯， 一定要支持舞台劇同埋小說。 係啊，咁完咗之後咧，我就會焗佢哋咧，就會幫我錄 jingle 嘅。多謝大家，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